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初春时节，身边的那些变化，你都发现了吗？有发现抽枝的柳芽和含苞的迎春花了吗？每一年的春天都是这样的如约到来，只是其中有一些小惊喜。小发现留待给你。本来嘛，即便是一些老歌，如果我们从另一个新的角度去发现，就会有新的感受。就好比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让你来感受经典的另外一种呈现方式。早上好，我是刘慧，欢迎你如约守候住歌飞扬。最近的电视节目经典永流传，相信各位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有所耳闻，用贺诗以歌的形式将传统诗词经典与现代流行相融合，让经典具有新时代的属性。今天我们就来回眸领略这诗词之美。 家屋檐下多了一个燕窝，它不是突然出现，只是我才发现。仲夏之际的傍晚，大雁在微笑，燕飞来飞去不疲倦，因为转眼就秋天。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在明日，万事成蹉跎。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在明日，万事成蹉跎。 暖场歌为你挑选了耳边的这首《明日歌》，演唱者是王俊凯。我认为不敢说是最好的选择，但一定是一个很合适的选择。俊凯身上满满的少年气，干净向上，充满了朝气，和《明日歌》要表达的十分吻合。 可以很重要，实现个小目标，比如说到就做到，那感觉会很好。生命只有这一次，别光去听故事，人生像个抛物线，看你能跑多远。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在明日，万事成蹉跎。 这个世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一年四季，歌飞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恰自来，苔花如米笑，也学牡丹开。如果没有那次眼泪灌溉，也许还是那个懵懂小孩。缺的那一块，世界是纯白，涂满梦的未来，用你的名字命名色彩。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开花如你笑，也羡慕人生依旧在年少时对白，耳边已有债，如风暖心怀。 印象中忽如一夜春风来，就从这首梁俊带来的温暖绽放的苔开始。今天有流传一路以喜人的苔是成了这个春天一朵绚烂的牡丹，让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它从线上辐射到线下的能量。在郑州出现了经典永流传诗词的主题车厢，让大家在坐车的碎片时间里也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之美。江苏省宿迁市教育局发文对已播的曲目向全市的中小学来进行推荐。在重庆市沙坪坝区上桥南开小学的开学典礼上，有1000多位师生同唱了这首苔。不知道你对于这样的诗词和音乐相结合的美感受如何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眸谭维维带来的墨梅。歌曲的前奏是钢琴配上的古筝和琵琶，格外的优雅动听。谭维维融入了戏歌等中国元素跟流行唱法，深情又大气，使诗歌有了更丰富的意境与内涵，让你深刻领略到什么是中国气质。 不语繁华争奇艳，傲霜斗雪笑风Yeah. 2017年，习总书记引用过墨梅当中的两句：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亲戚满乾坤。字里行间，以诗言志，无处不展现着中国风骨所带来的那种气魄。其实世界上本没有墨梅这种植物，只有王冕才画出这样一个世间不存在的梅花。王冕是想告诉大家，我不是靠那种颜色来使你们欢喜，我有我的让你们感到欢喜和高尚的东西。我的墨梅有一股清气，我的气节是非常高洁的。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使君若陈云雄，必须胸怀大志，富有良谋，又包含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方为英雄也。 哎呀呀，听丞相之言，哪个算得呢？ 哼，纵观天下英雄，非使君一草儿。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骨，青山依旧在，只独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观看秋月春风。 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江渚上，观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 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想若说 耳边刚才连续分享到的经典之作，来自杨洪基、王晰的《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及陈粒联袂于少群演绎的《枉凝眉》。尤其是这一版《枉凝眉》，有没有觉得特别的令人动容？想当年，陈粒作为《红楼梦》主题曲的演唱者，为了掌握十二首歌的情感，据说跟了剧组三年，细细地研究了《红楼梦》这一经典作品当中的每一个角色，所以每一首歌都唱得那么打动人心。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歌飞扬继续跟您用歌声来回眸经典永流传。中场前的这一首《鹊桥仙》来自王明全和罗家英，这两个人用一生为我们诠释着什么叫做相濡以沫、风雨同舟。 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 你多艰苦都牵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我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闲鱼弄巧飞行船 中转到这念头，至今都在这圈中竟五个信逆流，每火冷酷眼光，每声有善笑声，默然一一上透， 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天眼》，陈涛作词，印青作曲，汤飞演唱。 我先祖无数次仰望星空，动情于你的永恒之美，长夜里到可比及

凤凰传奇《将进酒》，有没有觉得听着人头皮发麻？港韵真的是太厉害了，把诗仙李白的豪气展现的是淋漓尽致。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在歌飞扬里和刘慧一道来感受经典传承的音乐魅力。在经典咏流传当中，我个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首歌来自果敢和风马乐队的《登鹳雀楼》，由不同的最有民族性的声音组合在一起，你会感觉到好像进入到一个既很空灵又很简单但却属于自己的一个世界。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胸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抒发了登高望远情怀的诗，在这一版融汇了中法印蒙四国乐风，成为了经典作品国际化最好的例证。果敢和风马乐队一奏响旋律，空旷沧桑的蒙古胡麦声悠悠传来，天地苍茫的诗歌意境瞬间浮现在眼前。中国的二胡，蒙古的马头琴，120年历史的印度萨朗吉，法国古典吉他，相互应和，交融出了别样的民族画风。简单纯粹的声音当中，我们听到了经典传承最有希望的力量。 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有流传，你最中意的是哪一首呢？有人说，或许是因为有不同的演唱者吧。意志如磐石，品德似青松，说的就是孙杨。这首歌的歌词特别适合他，听孙杨来唱《亭亭山上松》，就会想起他在奥运赛场的拼搏画面，非常热血，莫名的具有说服力。 冲浪，热血像那红日光，单丝铁打骨如金刚，胸襟百千丈，眼光万里长，我发奋图强，做好汉，每天要自强，热血男儿汉比太阳更光。亭亭山上松，瑟瑟孤城风，一路领先着，甩开了那些不能阻挡我。风神一和神，风之一和金，人们说高处不胜寒，我偏偏爱往那里看。双真残疾，终虽长短针，不管前路荆棘布满，有你们和我闯。西部黎明汉，松柏有本心，这是炎黄子孙应该拥有的。 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 豪情不知归期，遥望故乡，无心惆怅。褪红妆，紫月娘，美骏马，乘风浪，不思 一般难装，是雨在英勇下把热血洒战场，你云顶铁花黄赏月光，心闻里芙蓉髻，说起穿金铜，寒光照天衣，问我但此黄河去，直到长剑日过燕山胡骑，重回故乡不畏风沙， 诗北朝民歌诠释了东方女英雄。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来自尚雯婕的《木兰诗》，唱出了古代战场替父从军的一段千古传奇。在今天的这一版里，他把唢呐、豫剧这样的中国元素融入到作品当中。豫剧作为中原文化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种，而抑扬顿挫的唢呐音色高亢，一旦演奏出来以后，会和流行音乐的旋律产生一个反差，让人久久回味。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用一首经典的送别来谢幕。有人说，此词一出，世间再没有第二首送别。作者叫李叔同，也就是后来的弘一法师。这曲送别从美国流传到日本，经过了他的改编而风行于中国。马上沙宝亮与中美混血的小朋友欧宁安娜中西合璧，用双语为我们全新演绎了不一样的送别。我们来感受一下这100多年前的经典是如何再度回响的吧。谢谢你今天和我一道来感受了特别的歌声和经典的诗歌。 其实你会发现诗歌从未远离我们的精神世界。好了，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愿意留声，我是刘慧，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点枝桠，一枝娇，枝娇伴离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 寻找我。